9月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鹏晨。过大年了，我参与了诵读小站的春节特别策划《书里的年味儿》，今天给大家说一说除夕前的那些日子。人们在举行祭灶后，就正式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了。每年从农历的腊月23日起到除夕止，我们民间把这段日子叫做迎春日，也叫做扫尘日。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称为扫房，南方叫掸尘。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的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里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大江南北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腊月24掸尘扫房子的风俗由来已久。据《吕氏春秋》上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土的尘与陈旧的陈谐音，所以新春扫尘有除尘布新的含义，其用意就是要把一切的穷运、一切的晦气、一切的倒霉气通通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这样从23日开始，24扫房子就进入了过年的倒计时，人们就开始日夜忙个不停。在河南民间有一首流传很广的过年歌，歌写得很好：23祭灶官，24扫房子，25磨豆腐，26去割肉，27杀猪鸡，28蒸枣花，29去打酒，年30包饺子，大年初一撅着屁股乱作揖。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100%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青春爬上的墙， 杆子飞上楼， 小孩小猪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月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月 娱乐七十二变，跟您聊聊这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 哦，王大磊啊，前些日子有点不舒服，要去医院呢做一个小手术。躺在手术台上，看见那屋顶灯开着，王大磊呢就跟护士说：“哎呀，护士啊，我也不冷，您看，您把那浴霸关了吧。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那天呢，周飞对一个女孩表白，我喜欢你很久了，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那女孩还是挺羞涩的，你个傻瓜，我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吃吗？周飞听了一阵欣喜啊，哦，这么说你是答应了？女孩笑了笑，看来你是真傻。 这心眼好狠。 周飞，八七六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音乐人，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 小花跟她的男朋友吵架，小花说：“我越来越讨厌你，看到就烦。”她男朋友回到：“我也是。”小花袖子一抹：“有种再说一次。”她男朋友说：“我也是越来越讨厌我自己了。” 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毒瘾，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快乐大街酒吧里，哎，杜飞，听说你爸你妈出去玩去了，老两口去德天了。 德天， 你是不知道这事儿吗？走的时候不告诉你了，现在。 哎，你爸你妈现在对你还有感情吗？ 都不告诉你去哪，家门给你留了吗？ 留让 好像给舅舅给留了个门， 就留了条狗。 是不是搬家了？就方向告诉你了， 没告诉门牌号。 哎呦，还你跟你爸你妈接了街坊这么多年，怎么混着这么惨？ 怎么叫接了街坊？我跟我爸我妈。 哎，真的真的，你爸你妈去广西了，你不知道？ 啊，知道知道。 他们是不是就参加那个社区组织那个老人旅行团？ 对对对， 是是是，倍儿便宜。我就劝他别去别去，我说这种便宜东西能去吗？ 没事啊，咱们街道的。 便宜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购物。哎，就是老人纯玩，他可能景点不是那么多。 去这个还算好呢，前两天200块钱香港游。 200块钱 啊， 香港游，这一个香港脚也支不下来呀。 说的是呢，所以我就说不能逮便宜就去。还好，老头老太太一分钱不花，把那导游快气疯了。 哦，那倒是挺争气的。 200块钱港澳6日，还送一个游轮。 呵， 哎呦， 就是从香港到澳门的那个游轮呗？ 不是，回来以后日本到韩国的游轮 啊， 200块钱， 说是你都不信吧？ 我好像看了几张照片，就是那个导游跟你妈那儿啊说这个什么，你妈捂着兜。 这个老太太这个防盗防抢意识太强了， 防忽悠，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哎，老两口会玩，现在这不春节， 先说去德天这趟怎么样吧？ 德天，你不是想看那个大瀑布吗？叔叔不是有微信吗？我大概其也关注了一下。 哎，你把那个他爸他妈的名片发给他。 哦，对， 他都未准有。 是是，这嘱咐来的，说不让儿子知道。 我能理解， 我这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了？他们 就说德天瀑布非常怪。10公里以外买门票，要想去那先乘车，45元不管道。 车钱45块钱还不管道？ 你看，这不是照片里面大家很不满，周围的爸嘟着嘴，他妈捂着兜。 就因为五都是五的，人不管道。 这他，你爸爸写这个非合辙非押韵，嗯，非诗歌的这么一个小文，里边写的这景点门票要买，要在这景点 十公里以外 。 然后呢，坐车呢还得花45块钱，等于说花145块钱，嗯，还未准能到得了那景点。 那我不买票走着去10公里还到不了。 那可不是，一天你走10公里不累死吗？ 哦，让我想起了那个售楼中心在国贸，那个楼盘呢在固安。哎， 有 啊， 要真那么着走10公里，你爸还得捂着兜，那嘴撇的还得厉害。 不是，问题是哪有这么干的， 谁走得了啊？ 我觉得 你爸小孩也不行啊， 我觉得 20岁也不行。 这景区的领导的小舅子是开摆渡车的。 哎， 这天高皇帝远，以为咱们没人了。 嘿，没想到我们老先生捂着兜撇着嘴去了，莅临现场督导他们的工作。 是你爸这小红箍都戴下来了，小黄帽，你走这儿，你那趟车，你下一班。 对，这你爸这可不行，在学校门口那一套弄到景点去了。这个你爸你妈花145块钱在道上指挥交通就算旅游了。 这不是他爸又发微信了吗？ 啊，一直撇着嘴捂着弯吧， 又给你发微信了， 单手发微信，这不是一般老年人做得到的。 你别误会， 老头公开大家都能看，可能把你给屏蔽了。 得天瀑布真叫美， 那走哪儿还都撇两句。 观光游览很费腿，门口协调费了不少嘴啊， 真美。 山上山下都是水。 哦，下雨了。 不是大瀑布吗？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最近啊，小区里王喜乐， 我知道。大宅门的叫王喜光的，这王喜乐什么关系？ 是汪喜乐。 汪喜乐 啊，汪喜乐结婚这件事情呢，发生了一件很喜乐的事儿啊，给汪喜乐乐的。 结婚那肯定得乐，他能哭呢？ 事情是这样的，4年前， 嗯， 老王， 嗯， 我要结婚了 哟，那可得道喜，这可是大喜事儿， 到日子得来啊。 得替你忙活忙活呀！ 哎， 你有那媳妇儿，我怎么也得替你把把关呢。 不需要，我都到结婚前替我把关，不用你把关了啊！到时候来喝杯酒啊，咱们聊聊就行了。 啊，不管饭？ 管饭的，管饭。 得嘞， 来来， 晚上尿肚房啊！他怎么结婚了呢？还得随份子。哎呦，我得问问别人都给多少钱。喂，喂， 嗯。 那个谁他结婚这周末，嗯，请你了吗？ 请啊，干嘛呀，啊，一个院的。 你打算怎么给钱啊？ 既然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怎么也包一个3位数以上啊。 那是多少啊？ 1000吧。 啊，3位数以上你给1000？ 是人家上回我们家里来人，那火车上还报接人家呢，我要给人包一大点得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呦，都给那么多呢啊，他帮他忙了，我再问一个。喂， 哎， 那谁他结婚这周末？ 这什么交情啊？把兄弟不行，我到时候我跟他急。 哦，那你打算随多少钱？ 哎呦，这我也商量半天，2000吧。 啊？ 怎么了？ 啊，不，信号不好，我信号不好，你怎么着？ 没事，2000。 哎呀，好嘞好嘞，拜拜。 哎，完了，哎，拜拜。哎，你随多少？没说话。 妈呀，他们都给那么多钱呢， 嚯，这大几千大几千的给，这谁受了啊？一来就一千两千，我还活不活了？这月就这一个结婚的，这要四个结婚的，这要八个结婚的呢？真是的，早知道我也结婚，我说为什么现在结婚越来越多呢？拿结婚当事业干了，拿结婚挣钱了，要不然结婚叫小登科呢？真是能挣钱。明儿我找一媳妇儿，我也好好办，我把他们都请来，都得给钱。 儿子， 给钱差一分都不行。 儿子 啊， 这是我跟你说，虽然你最近工作不太顺利，但也不能搞那违法的啊，把谁圈到屋里跟人要钱呢？ 啥呀？ 公安局要来了，我可盯不住啊！ 孩子，妈弄了点那个杭菊是吧？给你去火的啊！我听你这骂了差不多有40分钟了 啊！谁呀？怎么了这是？ 别急啊！ 无论如何不能抢人钱啊！ 行了，行了， 往心里搁啊！ 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这点事难住呢？哎呀，我有此妙策。你能扛过这难关， 孩子喝了茶以后心情好很多呀。 嗯，不让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坏了，火败大发了。 道喜道喜， 哎，欢迎欢迎 道喜。哎呦， 哎，那边坐那边坐那边。 瞧瞧瞧瞧， 来， 这新郎官还挺精神。 哎，别这么客气。 先生您好，请在这写下您的名字。 哎呀，你是媳妇？你不是媳妇。你是朋友朋友，来来来，我写上我的名字。 好。 哎，写这儿啊。 哎。 我写这儿行吗？ 可以， 写这儿也可以吧？ 那都行都行。 那我写这篇吧。王喜乐，哈哈哈哈行吧？ 啊，可以。 我坐哪桌呀？哎，对了，你结婚了吗？ 嗯， 有男朋友吗？咱们认识一下呀。 表哥，加微信。表哥，这个是 啊，这是我们的朋友喜乐啊。 哎，我啊是他哥们儿。 您第三桌。 哎呦嚯，我还那么靠前呢？ 那当然了，关系好。 您是发小桌。 哎，怎么又搁小桌了？ 发小那桌，那都是咱发小，都认识啊。 您开玩笑呢，想加微信啊？ 您那个…… 得嘞得嘞，我看一下，我就这儿了。谢谢谢谢谢谢。哎，你们都随多少钱？你们随多少钱？货金这么多呢？ 2500。 哎呀妈呀！ 1600。 你们这么多有钱呢？ 1200。 哎，400这我还能接受。得嘞，亏得我提前有防备，我这锦囊妙计。90，呵，新郎官敬酒来了， 来来来， 哎呀呀呀，这是新媳妇儿啊， 哎， 还真漂亮，我得叫弟妹啊，我得叫那个嫂子、啊， 叫弟妹，叫弟妹， 从小一块长大的是吧？ 啊，对对对， 老听他们说您这几位了， 哎呦，你可不知道，我们俩光屁股长大，小时候的踩着呢， 啊，嗨，别说了， 哎，咋？ 来敬酒，敬酒，敬酒， 树上掉下来，羊砸的这， 好了好了好了， 他爸的， 就到这， 哎呦。 小孩的事真挺有意思的 啊！现在他出息了， 改天再聊。 娶了没漂亮媳妇儿， 不是还那么多桌子，咱先敬酒，先敬酒。 给您煲糖还是给您点烟啊？ 哎，我明白，也甭煲糖，也甭点烟，两样一块来啊！大红包， 哎呦， 谢谢。 红包、绿包、大紫包，哎，您拿着，弟妹，拿着。 还有浆糊呢，哎呦，这沾我一手，好，谢谢您了。 您还这这个， 您可别给支票啊！ 对我没法入账啊。回来 看， 哎， 喝，走，干一个。哎呀，老公 啊， 这个包虽然大，可是够薄的。 那说不定里边，哎呦，那里边喝的是什么呀？ 要不是支票，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咱打开看看， 看，金，欠你800元。 啊？什么意思？ 祝新欢大吉，等哥们儿发达了，赌个更大的。 什么呀？ 包，啊，就红包呗。 你念出来呀、啊？ 哎，不是，这还你不明白吗？ 啊， 人这位就没给，写了个欠条嘛。 你再找找里边200。 你看嘛，红包先欠着，人都写的明明白白的了。 一分没有啊？ 一分没有。 嘿，这怎么干的呀？这是，能干出这事儿来？ 那还来什么呀？ 那你不能说不给钱就不让人来呀、 啊？吃，好酒喝。 那你说的也是对，可我觉得 服务员， 这人你瞧他这张罗劲儿。 哎，200元份子满张罗，行，得了，收。 您不吃了， 先收着吧，好吧？这张存好了。 表姐，表哥 啊、 他又问我有没有男朋友，老追我屁股后边。 你离他远点。 他还拿走了咱们可乐、雪碧和那个红酒。 你都收好了，关那屋里锁好了，千万别让他动着啊。 他还拿你那花束，就是那个你门口的那个花门上呢。 那让他拿吧，反正一会儿拆也是拆，扔也是扔。 喜糖也偷了你几个。就人你不是那小葫芦那样吗、拿人家的那个人家出上厕所就给拿了， 你派几个人跟着点他别再还是订满东西就行。 4年后 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啊！ 哎呦喂！ 哎呦喂！ 您 我说喜乐啊！ 哎， 可算轮着你了。 来，我给您介绍一下 啊， 这位就是我的贱内、哎、 哦， 对， 应该叫哥哥吧？ 兄弟， 兄弟，兄弟，兄弟， 他是管你叫嫂子、哦。 对，兄弟。 好、哦哦，嫂子这个倒是很粗犷啊。 哎嗨，这个 谢谢您啊， 爷们儿性格，女人身。 是啊， 哎， 下一句是 那个， 我们感情比海深 哦，海深哈，你还没忘了 啊？来，媳妇儿， 好好好，嫂子，嫂子管钱， 哎呦，谢谢您嘞， 来，拿好了，嫂子，哎，哎 屋里请吧，屋里请吧、 啊，马上就开席， 嫂子，这钱您收好了啊，一定您亲自收。 你还怕我不给他花是怎么着？ 哎呦，这不能这么说。万一鸟藏进来呢，是不是？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给二位道喜啊！哎， 哎呦，快点吧，老公，来来来来来，这屋没人，快！ 你至于吗？ 赶紧拆啊！这玩意儿现钱揣包里，心里就 口水口水口水， 就踏实。哎呦，哟，这怎么一张纸条啊？还，我看看啊，当年你说红包先欠着。等你发达补一个大的，现在你也是结也结婚了，我拿欠条就算抵消了。 媳妇儿， 嗯， 你那招还真好，尤其你编这词儿这句结也结婚了，我最喜欢。 还好喜欢听大鼓， 哪段里有这句啊？ 一张欠条红包被保留了四年之久，四年之后重新回到当年大学同学小宋给了个欠条红包，啊，红包先欠着，等哥们儿发达了补一个大的。哎，没想到小宋结婚了，四年之后他收到了这张欠条。欠条的事情呢，要搁别人呢，可能还真影响感情。但是这俩兄弟啊，哎，好像没把这事儿特放心上，啊，当然他俩是这么说的啊。小李还给这个小宋打了电话，说啊，收到你四年前的欠条了，啊，很好很好嘛。 两个人还互相的说了一句。抵押抵消了。 小猪带着女朋友和一帮哥们去网吧打什么英雄联盟啊之类的，女朋友呢在一边看他们玩，哎，坐一排。男生们打游戏的时候老在那儿大声的叫骂，什么啥呀，坑队友啊，上啊，你都是磨蹭磨叽谁的呀，哎呀，就小柱在那儿静悄悄的。女朋友觉得，哎，我男朋友好有素质啊。过一会儿发现啊，其实哥们骂的是谁呢，就骂的是丁小柱。 小花啊在民政局门口没别的事儿，看人家结婚羡慕人家，碰到啊两个刚领完证的小年轻，那男孩啊，哎呦，对着女孩说，是亲爱的，咱们俩结婚啊，就在刚才咱俩领证的一瞬间，我就想了，出了民政局我就把咱俩的结婚证烧了，因为离婚需要他，我们两个人一辈子都不离婚。女孩啊听了这话特别有幸福感，老公我爱你。看到这幸福的一幕啊，小花心里话说了，年轻就是任性，哎呀，还打算烧结婚证，等你们有了孩子看你们怎么上户口。 那天小柱挨揍了，为什么呢？因为给人讲道理啊，挨着揍。怎么讲道理还能挨揍呢？他是这么讲的，哎，兄弟，比如说你有一张10元的票子啊，给你换成2张5元的，不会有什么感觉吧？哎，可是你要有一个180斤的老婆给你换成2个90斤的，你肯定特别开心。这哥们儿旁边的女友啊，不到180老师，听完了以后，哎呀，就给小猪的一个大嘴巴子。 小花啊，那会儿啊在银行工作，哎呦，在银行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碰见过。有天来一大娘，哎，正好啊排在小花的窗口。以下呢就是这个大娘和小花的对话。小花说，大娘，请问您取多少钱呀，那还是存钱呀？老太太说了，哎，闺女，我呀不取钱，我这存折里边啊有16万，就是啊拿出来给你看看，我呢就住这附近，

罐。那我们北广购物呢曾经卖过就是299呢，一共是40罐。今天呢我们是加量不加价，299不变，但是我们已经加到了48罐啊。 对， 而且说句真心话，这是我们北广购物的价钱，如果在市面上呢、嗯、一罐就要12块钱， 22块钱。对 啊，那要是48块，您 近千元的组合了， 近千元了、嗯、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可以拿走48罐啊。所以呢真的今天买的人都会赚的， 没错。所以这是两组三组订购都不多啊、嗯、因为你看家里老公孩子或者是家里的小孙子喜欢吃的话，一顿饭咱们可能就得吃个3-4罐，这一套组合可能不到一个月咱们就吃光了。但是下个月有没有这个组合和价格，我都不敢给大家保证了。 对，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莲花桥到天宁寺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五元桥到大山子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是晴天，风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度到-9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非常寒冷。今天中午前后风比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戴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两院 七十二变， 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他 街坊 的七十二变， 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快接九八里。每逢佳节被催婚， 被思亲，什么脑子？ 你现在可不就是被催婚吗？ 那反正没那么催我。 那是放弃你了。嗯。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头两年也催来的。 头两年他不是那么着急吗？慢慢觉得嗨，这个男的呀岁数大一点无所谓，值钱吃香。 可是呢，当时你们家有老辈儿不是特别想抱孙子类型的这种 老辈儿抱孙子 抱孙子，这句话我还理解，什么叫抱孙子类型，就是这人性是吧？ 不是，大磊的爷爷奶奶抱孙子，这大磊不就是孙子吗？不是亲的。 因为有的不一定是那个 亲的， 不是真孙子， 有可能是这种 抱的 侄孙子，是不是也有 啊？侄孙子有， 侄孙子是吧？所以呢，亲属里也分，有的是特别关心别人生活的， 哎， 有人是完全不关心的， 爱的本地。 哎，你们家亲戚呢，碰巧都是关心哪个类型的？ 哎，对了， 大姐姐到姥姥， 天天问 爷爷到奶奶， 小花怎么还不结婚呢？ 哎呀， 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该吃年夜饭之前的，总得要先挨个的问问你们家这些了吗？你们家这些了吗？你们家这些了吗？你们家， 你们家孩子工作怎么样？一个月挣多少钱？你们家孩子工作怎么样？一个月挣多少钱？你们家孩子工作怎么样？一个月挣多少钱？ 行了，以后我们家呀，每到逢年过节时候交简历。 那冷不丁问出一些问题，你还是防不胜防吧？ 什么问题叫防不胜防？这你说的 为什么不生孩子？ 没对象。哎，这个回答，我觉得他觉得肯定冷不防了。 为什么没对象？ 没搞上。 为什么没搞上？ 没找着。 为什么没找着？ 这不问题一样吗？ 那你倒是说说自己的原因呢？ 有病。 你有病。他这个原因有很多，这个感情这事儿啊，他得看对了眼儿，不能强求。 长辈对晚辈的关系不光是针对你，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不都得问吗？ 是啊，只不过他们还小，12岁的、16岁、18岁，还不是那么着急，就是想替你抱上。 替我抱上？这抱上这事儿还是我自己来，抱上这事儿没法替。替我操心可以， 替你操心，找一些药方啊，看一些心理鸡汤啊，有些养生的秘诀呀、啊，拉群。 对， 给我拉群。 大龄亲戚朋友群。 对，这 不是近亲不能结婚，大龄亲戚朋友群， 大龄亲戚。朋友圈， 大龄，您就不能胆儿比我岁数小的？ 就是把你的信息、照片发的那个朋友圈里边，大家一看，哎，这个王大磊的生日， 对， 血型， 血型， 哎，生辰八字，然后什么星座、生活习性，哎， 习性， 哎，什么时候是他的这个繁殖期？ 等会儿。 然后是夜行星啊，是日行星啊， 给我送 是草食是肉食啊， 给我送动物园去是吧？ 发里边当样本田、 哎、我也不看了、 你不就想找个小一点的吗？是吧？ 哎，这比我小一点的，不是说找一绝对小一点的， 比你小， 比你小一点。 王大磊今年31，找一27的， 哎，这合适啊， 是不是？ 合适， 哎， 对方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对， 就是唯有一点呢，对另一半比较挑剔， 人都条件都好。我可以适当的向人靠近 啊， 那互相挑嘛，我挑完他我都满意了，人还不能挑咱。 嗯，人家表态了，说、我交过几个男朋友了 啊， 但是呢由于各种原因分手。 什么各种原因？ 家里又给我准备了几个相亲对象。 他就是为拿这事刺激我是吧？ 其实我一个人生活惯了， 告诉我不想跟我搞就完了。 不是，还真不是说不想跟你搞 啊， 他真的就是一个人呆独了。 我呢其实一个人生活惯了没什么不适应的，主要是家里催的话，我也是给他们个面子下了这些群、他们一个劲儿的给我安排相亲，你说那我能怎么样呢？实际上我心里特别烦。 可是岁数27也该搞对象了， 现在我一个人惯了，不跟你说了吗？介绍的这个你看托亲戚，这拐弯抹角介绍这位吧，还对我挺实在的，想方设法的要跟我聊两句。你人吧倒是好人，电视台工作的，相貌也是可以，可是我就是没有感觉。 哎呦，你要肚子不舒服上趟厕所解决吧。 哎呀， 我再跟他见面就得对不住他了。 他要把我怎么样，他对我下什么样的狠手。 哎， 后来呢这姑娘想，哎呀算我跑吧，我买一张去外国的机票。 嚯， 我年30晚上的红眼航班， 我就红着眼我就走， 吃完年夜饭我就一个人走上 不归之路。 走上出国的之路。人家那姑娘长得那么漂亮啊，头发烫成那样，脸画成那样、 干嘛还要烫成那样，穿成那样，抹成那样， 我形容不上来人家那个漂亮的方式、就跟亚洲那个大美女一样。 我以为亚洲雄狮一样的、 有点亚洲雄风的意思。 亚洲大美女，这个词汇我听着都那么别扭。 说人家确实长得漂亮，哎，你看想当年人20多的时候，那这什么样的风姿啊？ 你现在多大了？ 现在快30了。 人姑娘呢？ 你姑娘长这么可乐的， 也跟你家里的亲戚说了，说 我嫁他呀不是不行啊，不是这个我们还有条件。 这姑娘我也有条件。先把这鼻子治治吧。 没有那个那天伤风，哎，小人家说 不败俗就行。 小时候我最想过节了，现在一到过节吧，像劫难似的，亲朋好友不停的催结婚，就让人喘不过气来。你麻烦告诉那位吧，希望他能够理解。我想他被催的也挺难受的，我主张啊。 主张什么呀？ 别在这待了， 把我也轰出国去， 让他别等我了。 怎么成了我等他了？ 让他活分活分心眼吧， 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怎么听着我像守寡的？ 人挪活呀，树挪死， 还是让王大雷往前走一步吧。 我跟他见了一面，我已经知道他什么类型的了。 我什么类型的呀？ 他是那种抱孙子类型的。 抱孙子类型？ 一结婚就想要孩子，我受不了这个压力。 他应该一结婚就想要孙子。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快乐街酒吧里，大磊。 嗯， 如果说，你向李大红求婚了， 不能，不能，不能，换人，换人。 行，这个比如说， 心里不可以想象 李大红向你求婚了。 问， 嗨，这不成，这样吧，王大磊，向杨洋求婚了。 哎，这行。 嗯，杨洋没答应，这事儿就转交给李大红办理了。 这还能转交吗？ 你想求婚，在什么地儿求呢？ 哎，得找一个浪漫的地方啊。 嗯， 要么就是这个草地上，点上那个蜡烛圈子， 蚊香。 点蚊香， 草地蚊子多呀。 点那个蜡呀，夸嚓夸嚓夸嚓夸嚓夸嚓，摆个心形， 那蜡都化了。 草地婚礼是吧？ 不是 求 婚吗？求 婚 吗？ 求婚，就找一个北京的郊区，然后那玉米收完了，就一片草地， 那是草地， 烧完之后，俩人在这熟进这个烧的这荒的灰里边。哎呦，俩人跟黑人似的。 哦，我看看红高粱那种。 对对对对， 得了吧，得了吧，不是一限制。 我这高粱这晃悠。 烧，那、哦、黑乌溜溜俩出来了。 对。 我怎么觉得像炼丹炉炼孙悟空啊？ 对。 了得，练那个头发都没不剩，哎，有也得有哈，要不然不好看了。要不然 都烧成那么黑了，好看不好看？ 女方带着一枚钻戒，在这个黑皮肤映衬之下，钻戒显得 闪闪发光。 嘿。 光闪闪夺人二目， 嗯， 冷森森令人胆寒。 好家伙，这露一嘴小白牙，俩还乐呢。 哎，画面太美了， 美什么呀？我怎么觉得那么卡通呢？ 哦，草地不喜欢了又？ 不是不喜欢，你们说就不是草地，结婚都快坟地了。 我们的草就茂盛一点嘛。 我是举个例子，就是绿油油的那个草地。 哦， 换个地儿，你再选一个呢？ 那个环境优雅、灯光昏暗的那个餐厅啊，什么地方有个那个小提琴的、有钢琴的伴奏啊？ 哦， 哎、这适合求婚吧？ 适合。 哎， 再有个水边、池塘边、柳树下。 池塘边的柳树下， 有那只鸭子在那儿嘎嘎叫。 池塘边，你刚才唱的是柳树，你唱的是榕树是吧？ 池塘边好，池塘边，嗯。 对， 池塘边怎么好？ 好，这好，你要对方得答应啊。 小荷才露尖尖角， 哎，早有蜻蜓立上头啊！成功了，俩人就是柳暗花明；要不成功呢，不等一下子，你就跳水里去，给他一示威。 小蛤蟆站出两排， 小蛤 蟆，小蛤蟆 站两排， 借了蛤子、青蛙，然后蟾蜍， 不是， 啊，有那个水蛭，就是蚂蟥啊，哎，还有油燕。哎呀，五个， 我们这是什么跟什么求婚啊？ 热带雨林池塘边啊。 哎呦， 就我们只是说一个纯生态的环境中，特别的浪漫。 俩人有真人秀，哎，吃饭用餐那些朋友们看俩真人秀求婚， 我们成节目了。 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怎么觉得让你们说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是吗？ 那 多新鲜！ 那说明你演的不好，你要演的好的话还是有感觉的。 再有就是那个张扬一点的，什么大广场上弄一大电子屏显示着“噗，我爱你”，然后那个大条幅秃噜就下来了。 啊、哦， 谁谁谁嫁给我了？ 变庆， 你们就给我捣乱啊！ 不是，就都有，就一块都铺噜下来的。 对对对，求婚变庆打折。 就是 分开写不能啊？ 能分开的，这三条了吗？不是，秃噜秃秃噜下来。 我非赶上这两条下的时候下我这条。 你先下去，你多煮会儿。 哎呦，再有就是浪漫大海边，要不跟草，要不跟水，要不跟餐厅有关系。 怎么你五行缺水吗？ 我、哦、五行不缺水 啊。哦，哪个求婚率的命中率高啊？ 这就是扎蛤蟆这个吧。 哎呦喂， 他问我哪命中率高？ 哦，那个我也听着挺新鲜的。我一直以为吧，求婚就是一个一闪念的事儿，别俩人吃炸面，忽然间哎， 一秃噜这面到一半，呜，你撞我。 快就想向他求婚了，是这种场面。然后 你说一炸酱面馆。 就是老北京饭馆啊，吃着吃着炸酱面，突然间咕噔这人跪那儿了， 结账， 从面里捞出一个戒指来， 哦， 还带着炸酱，我一直以为这是大磊心目中的那种平时生活的，哎，朴素的求婚。 这个还真别说啊，求婚的地方啊，因人而异。你比如说，这个女孩工作在一个科研的环境， 哎， 没准就在女孩的办公区。这个男的咕噔儿给跪下了，哎呦喂，您别再熬着我了，是不是？您饶了我吧，求婚了。也许两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哎， 是不是？ 这有可能。 嗯， 也许两个人在选择一个，就像大伟说的，温馨浪漫的，你甭管是海边啊，是教堂啊，是什么这个酒店的，甭管怎么着，找一个浪漫的地方， 生动啊。 哎， 那小兔，这么多种方式里，你偏向于哪一种啊？ 哎，对。说半天我了， 我喜欢那姑娘。 我知道， 在哪、 就是、 跟那姑娘、 哦、明白了，就是他说话不算数，姑娘说愿意在哪儿接受。 对， 但是求婚这事姑娘不是应该不知道的吗？ 好比说 啊，我跟那姑娘啊逛这个 菜场， 哎， 逛首饰楼。 首饰楼 怎么着、哦、银楼啊，又叫银楼、 哎、银珠吧，还有 都没地儿找去。 首饰楼逛着逛着呢，他看见一个，哎，这不错呀、啊 嗯、 那就是他了，我就把他这给买了，给挂脖子上了。这按说这个是你洗三叔才挂这个呢，这你洗我就给挂一下， 长命锁呀、啊！ 这他喜欢就算订婚了。 嗯， 哦，挂上就订婚了。 对了， 花钱了就定了。 对呀、啊， 哦， 花钱就定啊。 大姑娘一看你也没问，心想看来他也不一定要我跟他结婚，就是愿意给我花钱。 哦， 姑娘可能实在， 就拿他当秧子了。 那我再 姑娘没事儿又跟小猪约在银楼， 老喜欢银楼啊！ 吃完炸酱面，咱哪儿玩玩银楼吧，要不然， 嗯， 这银楼有什么可玩的？ 银楼里边卖首饰啊， 哦， 今儿买个钻戒，明儿买个 耳钉 的，后头来个项链，来吊坠。 小柱就迟迟不向他求婚， 这姑娘已经挂满了， 对， 实在没地儿挂了，姑娘还让咱上银楼， 那怎么嘴里还有金牙呀、啊？ 都镶满了， 自己都已经打扮完了，那怎么办？给孩子买点吧。 嚯，连孩，哎，我还找一有孩子的， 不是亲戚家小孩，给侄子买一个什么吧、啊？我也不带这玩意儿，给孩子买的。小猪还是迟迟没有说，最后呢，直到分手了，这姑娘啊，包里啊，脑袋上都弄满了金子了。 打老远一看，这姑娘跟镀金的似的， 镀金娘啊，人送外号， 那叫镀十两。 小猪都没开口，小猪琢磨，他还不明白吗？ 这个贵人羽化迟啊，我这已经迟到一定程度了。 对， 所以像小猪这种以为一个举动就代表了求婚，那还是要分情况的。 对， 什么举动是肯定 幼稚一点？ 哎，什么举动是肯定求婚的？ 你光买了戒指你不说，估计人也不认为是求婚。 哦， 其实求婚是个浪漫的事儿，小猪可能不小心给酿成了一个小小的闹剧。 说了我们俩了， 哎，对你小花， 哦， 要是你喜欢在哪儿求婚？ 我为什么是我喜欢去求婚呢？ 就是 背，你喜欢背， 对 啊， 你那爷们儿 在哪背求婚？ 对，就说北京话，你那上事儿，哎， 什么呀？那我的那个心爱的白马王子呢？ 那也不一定，真的，真的，真不一定是王子。 我那王子、啊， 也许是王子跟包的。 我安排一个， 那是个包子。 别捣乱，我要安排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花园里面、 哎、有草了，花有草，这跟我说差不多，草地上 啊，水池喷泉， 你看看有水了吗？ 水池喷泉，然后旁边有些大的购物中心， 有餐厅也不远了， 有银楼啊，首饰楼。 求婚我倒是不用那么特别的，就像你们那么刻意 啊， 嗯，真的就是去个尼加拉瓜呀。 呵，好， 去哪儿拉瓜去？ 他喜欢拉瓜去，爬个桌子瓜好。 什么路子？就去个尼加拉瓜大瀑布那儿，是不是带我玩一圈？ 尼加拉瓜大瀑布、啊， 那叫尼亚加拉大瀑布。 哎呦喂，那没去过，那叫尼亚加瓜大瀑布，懂吗？ 加瓜， 不加瓜显得浪漫啊。 什么什么？ 尼亚加拉。都说不上来，合着还泥地拉瓜，有个瓜垛。 我那意思就得带我出去， 先去那个尼加拉瓜，你先把那儿记熟了，再去 尼亚加拉。 哎呦，这俩地儿真费嘴。 到大瀑布那儿，据说那儿天气好的时候，哎，一个角度能看见彩虹，还不止一条呢。 好几条？ 彩虹几条？你知道吗？ 彩虹？ 彩虹是七条，光看您红的那叫横幅，懂吗？ 不止一道的意思，就是 你在第几道彩虹？ 我又不是车道，我第几道？我这浪漫的情绪都被你们给破坏了。 我这浪漫的情绪 不聊了。 那男的还等着呢。 要是真说去这种世界著名的大景点啊， 嗯， 那要是说找一浪漫的环境啊，最好是什么样你知道吗？你们俩、啊、找一个要么是远景，把这瀑布整个就都拍下来，要么就是近景，后边是哇哇哇哇哇那水啊，那 声音大着呢，我跟你说， 对，那 在那儿求婚您得嚷嚷着， 对，大呀 大还听不见，你也得留神啊，万一那个大瀑布下来，哗一下把戒指给冲走了怎么办？ 不可能吧？哪有这种可能？ 有什么可能？那个水边上它有水气儿，石头上长那个苔藓 啊， 比较滑。你们俩到时候呲儿啪来，老头儿钻被窝。 哎，这可你摔一跟头，他一伸手一拽你，你伸手他正好蹬那戒指上， 结果呢，你把戒指攥住了，哎、他没蹬住你，你掉水里了。 那是大瀑布，是大瀑油啊！ 他 背不是我哪能那么滑呢？ 不，你想啊，戴上戒指，你们两个人得拥抱接吻吧？ 对呀、 啊，接吻俩人重心就容易偏吧？你们俩一拧劲儿一接吻，哎，他打算给你放倒了，那么着男的的那么一摁，噗！ 但大瀑布又不管谁，照样往下冲。 对呀、啊，冲下去为止。 你们先瞎说呢吗？就 谁瞎说？真事儿，确有其事。 哪事儿？ 美国。就你说的尼加拉瓜大瀑布那是吧？ 你是美国吗？ 是美国呀！ 现在给问含糊了吧？ 在那个美国叫什么马里兰州，你知道吗？ 什么马里兰？怎么不知道啊？ 王大奶，你说清楚了，这事儿是发生在马里还是发生在兰州？ 马里兰州，美国的马里兰州。 哦， 那儿有一个叫坎宁安瀑布的。 啊、哦， 有一男的跟一女的就求婚了， 他没想到 了， 人家不想到，你们也想不到， 是这句。 结果这男的给这女的就求婚呐，哎呦跪下，那女的吓得哎呦， 怎么了？ 没想到要拥吻，就在这个时候，一不小心，咵手一滑，这戒指扑通掉水里，哗就冲走了。你知道那个瀑布啊， 就跟你看见了似的。 那新闻上写着的，你知道瀑布那个冲力比马桶强多了，你不好捞啊。 那女的怎么办啊？ 女的就，我的天儿哎！ 不是，赶紧找去呀、啊！现捞捞得上来吗？ 现捞，好家伙， 现捞去！ 你琢磨那瀑布那个水多么的湍急， 到下流去截去吧。 哪下流？好几个支流呢。 那就没了。 那么点戒指，那哪找去啊？没可不就没了吗？ 大海里摸锅， 摸瓜呢还？ 你呀摸瓜。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再少一点点零食，再多一点点坚持，再少一点点挑剔。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美丽，再少一点点痕迹，再多一点点运气，我就能靠近你。清晰甜美空气，为自己呼吸，不只是从怀里。清晰甜美天气，永远被别人的台词怎么也好自己。而也许穿过了多余的泪，才明白不值得回味浅浅的伤悲。再少一点点叛逆，再多一点点真实，再少一点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决心，再少一点点拉锯，再多一点点妒忌，我就能靠近你。清晰甜美空气，为自己呼吸，不只是从怀里。